干嘛呀？ 好出国呀。 干嘛去啊？ 上荷兰找他爸爸去。 哈哈，那哪儿找去啊？ 这孩子是倒霉催的呀。为了给自个儿打扮成一个洋耗子，也不知道从哪儿啊拉来那么一盒一盒的化妆品。什么这个丝啊，那个露啊，那个蜜啊，这个宝啊，哎呦，可痛了，往脸上拽呀。 哎呦，咱本来长得就贼眉鼠眼的，这再磨也好看不了啊。 就是啊，第二天早上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啊， 啊， 坏了。 怎么了？ 小脑袋肿得跟猪头似的。 是啊， 哎呦，甭说白毛啊，连灰毛都退光了。这个 是啊， 后来这么一化验才知道，感应这些化妆品都是假货。 哎呦，这假货可真坑人呐。 就是啊。 哎， 光棍大哥， 哎，你说 话又说回来了，假货不一定都坏呀。 怎么见得呢？ 哎呦，你就拿那假耗子药来说吧，我感觉就不错。 这不错什么呀？ 哎呦，那天我吃了几片假耗子药，那没玩了，没救了， 可不是吗？ 结果你猜怎么着？没事儿。 是啊， 没事儿啊。用假耗子药往嘴里这么一搁， 怎么着？ 脆不劲儿的，甜不劲儿的，辣不劲儿的，酸不劲儿的，哎呦，嘎嘣嘎嘣嘎嘣，那个好吃啊，就跟那小米锅巴似的。 是啊。 我跟你这么说，光棍大哥，现在我算吃上瘾了。 哦， 我要是一天不吃这假耗子药，我是浑身没劲儿，眼泪鼻涕我全下来了。 哎呦，你那是犯大烟瘾啊。 哎呀，这假耗子药可太好吃了，嘎嘣嘎嘣嘎嘣，好吃。 寡妇妹子， 什么事儿，光哥呢？ 既然那么好吃 啊， 我能不能尝尝啊？ 明天我带你吃个够。 哎，哪有这玩意儿啊？ 陈永泉他们家就有。 哎呀，你怎么知道的？ 我这窝就在他们家呀。 哦，这母耗子感觉是我们家的呀。 他还不知道呢。 哎呦，寡的妹子， 什么事儿啊，光的哥哥？ 你有几个小耗子啊？ 嗨，别提了。 怎么了？ 一说这事儿我就脸红。 哦，还害臊呢。 我跟我们那口子结婚这几年没干别的，竟下了小耗子了。 一共你下了有多少啊？ 不多。一窝就下了19个。 那你下了几窝呀？ 总共才下了7窝。 嚯，那得有多少啊？ 反正有10来个吧。 是啊， 我跟你这么说，这条胡同差不多那小耗子都是我下的。 哎呦，那么些个呢，你认得清吗？ 有记号啊。 有什么记号啊？ 每人穿一个背心，上面写着别理我，烦着的，那都是。 是啊。哎呀，我的寡的妹子， 什么事儿啊，光的哥哥？ 我得问问你， 哎， 你怎么不搞计划生育啊？ 我还计划生育呢，而今我都绝育了。 你做了手术了？ 我口述了。 什么叫口述啊？ 哎，别提了，就我们那个房主啊，为了让他那只猫保持优美的线条，你猜怎么着？他决定不让他下小猫了。他用10片避孕药，一把棒子面做了一个小窝头。这是猫食。没想到这猫食让我偷着给吃了。 是啊， 光的哥哥 啊， 叫您说，我这瘦小枯干的10片避孕药，我受得了吗？我， 哎呀，真受不了啊！ 我还能生吗？ 生什么呀？ 现在我整个一内分泌紊乱了，这个 啊， 4-5天起不来炕。 你这招谁惹？ 你说这个猫主他缺德不缺德呀？ 真够缺德的。 他损不损呢？ 太损了。 谁说不是啊？ 这猫主是谁呀？ 陈永泉呢？ 啊，我多能干过这缺德事啊。你， 我跟你这么说，光的哥哥， 哎呀， 现在你还没看出来吗？这个孩子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呀。 你这话怎么讲呢？ 你就拿我们那小五来说吧。哎呦，这不是跟猫交上朋友了吗？ 啊，跟猫交朋友 啊？ 那猫是咱们不共戴天之敌啊。 谁说不是啊？但是小五有特点呢。 什么特点呢？ 他能砍呢。 能砍 啊？砍也砍也的就是我们那小五。 是啊， 给猫砍晕了。 哦， 昨天上午在我们窝里请猫吃饭， 把猫给弄家来了。 弄到家来了， 这不作死吗？ 小哥几个把猫围的当间，我们小五就说了。 说什么？